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、王云君。 我们点亮突然变黑了， 到底是出国读研还是留在国内读研，这成了最近小可和爸妈以及海潮争论的焦点。但是小可知道爸妈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他们对他的爱无前提无条件，而眼下真需要他对付的是海潮。 邓小可非要考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生，这个决定让海潮很心寒。他突然发现这个看起来水晶一般，似乎可以一眼望穿的女孩子，还有着不为他所了解的地方，更不是他以为的那么容易驾驭。小可不说话了，海潮也不说话了，客厅里冷场了。慧娟示意邓文轩说话，他感到了事情的非同寻常。邓文轩说道，海潮啊，我们先试着理解一下小可的想法好不好？邓文轩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女儿，她外表柔弱可内心倔强，女儿认准的事情除非你能说服她，强压是没有用的。她也不希望小可去日本，这倒不是因为日本现在的情况不好，还真就是舍不得女儿离开他两年，就算日本的情况再好也舍不得。但是见到女儿的态度这么坚决，他不愿意违背女儿的意愿。海潮回答邓文轩的话，我理解，但是我只是有些难接受啊。 你是说只要我去日本你就不等我？ 我是说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人为制造分离吗？ 我认为是万不得已了已经。 我不认为是这样吗？ 我也不认为，慧娟在一旁这么说。 邓文轩示意慧娟不要急着瞎掺和，然后转过身来对海潮说道，海潮啊，你不同意小可去日本的理由仅仅是认为要分开两年吗？ 这理由还不够吗？小可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我在他这岁数都怀上他了。妈，您说这有啥意思吗？有意思，这意思就是你现在是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不是做梦的年龄。 当着郑海潮的面，话只能说到这儿，没说出的那部分就是郑海潮的条件不到30岁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几百万，还是书香门第，长得也不错，你还能再上哪儿找啊？找到了整天你看着都不一定看得住。你可倒好，大撒把去日本两年不在，这事儿就不保准了。郑海潮忙说道，阿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是这个意思。 慧娟。邓文轩真有点生气了，他喝住了妻子之后又对海潮说道，海潮啊，这样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小可好不好？理解了才能谈得上沟通，你说呢？说说。我的理解就是小可他享有自己的事业和作为，对不对？ 对，有什么错吗？ 啊，没错，但是想想有没有必要嘛。叔叔，我的想法是两个人有一个奋斗就够了，您说小可一个女孩子何必这么折腾呢？未来两个人在一起，我的不就是她的吗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家中的电话响了。慧娟手从邓文轩背后伸过去，接过拐角茶几上的电话。 喂，请问你是哪里？ 来电话的是女人。小可害怕似的闭了闭眼。海潮在场，妈妈的表现会让自己羞愧，爸爸大概也有同感。于是小可抓起身边的晚报遮在了脸前。妈妈的声音在客厅回响。 请问您是哪位？ 啊，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从前小可对妈妈的这种做法只是反感，等年龄大了后有了些理解，最近竟然生出了同情，相同的感情。 国贸吃饭不欢而散，到妈妈张罗那次见面的饭局，中间间隔了十来天。在这十来天里，海潮倒是一直跟小可联系着，电话和短信都有，但也只是联系，例行公事的那种，比如说今天有雨记得带伞呢，比如问今天忙不忙啊，晚上早点休息啊。海潮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始终闭口不谈。再到后来去咖啡屋那天，海潮跟小可说这段时间他太忙了，想等忙完了再找他当面好好的谈一谈。那段时间陈家的冷淡和敌意让小可在南石备受煎熬，度日如年，但是他不能跟爸爸说，他不想让爸爸为他担心，他只能跟海潮说，但是两个人又闹着矛盾，又不好说。小可其实一直希望海潮能够主动地提及这个事儿，可是海潮没有提及。以海潮的智商和情商，是不会想不到陈家会怎么对待小可的。可是那段日子，海潮因为他的躲避，因为他的不提，使小可几近崩溃。 去咖啡屋时，海潮所做的解释，小可都理解了，接受了。当时海潮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，稍有疏忽，公司损失过亿。但是最激烈的思想活动，小可没对海潮说。当时小可在反思，为什么两个人闹了矛盾？小可几近崩溃，像是到了世界末日，而海潮却能镇定自若，按部就班的工作。结论是，海潮的精神世界不止爱情这一根支柱，而小可一度在那爱情里迷失了自我。 海潮说将来他们俩在一起由他奋斗，小可靠海潮就可以了。小可当然相信海潮的真诚，他只是怀疑这真诚能持续多久啊。就像妈妈曾经也跟他说过当年他与爸爸的恋爱，还给他看过爸爸写给妈妈的情书，那也是热烈的烫人呢。而今呢，爱情荡然无存，爸爸没有了爱情还有事业，而妈妈呢，没了爱情就一无所有。 小可曾经下决心绝对不找太优秀的男人，可事到临头方知这件事由不得自己，因为自己不幸爱上了海潮。去咖啡屋那次，小可告诉自己，爱是可以爱的，但绝对不能像妈妈那样爱，不顾一切飞蛾扑火。这回数次约见面商量考研事，海潮一直没空，更加坚定了小可的信念，提升自己不能被海潮拉得太远。不是没想过坚持去日本的后果，但是小可仍然坚持是权衡后的选择。在海潮如果两年都不肯等，何谈一辈子。在小可万一失去爱情，但可以收获自我。 慧娟问了一大圈之后，把电话交给了邓文轩。海潮等邓文轩接完电话，才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跟邓文轩探讨。叔叔，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应该是有分工的，一个主内一个主外，就像您和阿姨嘛。那你的意思是小可主内？邓文轩说着看了看小可，摇头一笑，他不行啊，他主不了内，我看啊，他也就能做做学问。邓文轩只顾表达着他对海潮大男子主义的反感，可他全然忘掉了身边的妻子听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。 慧娟闻听此言，强笑着说，小可也就能做做学问， 我呢，也就能做做家务。 邓文轩顾此失彼，只好声厉内荏地说：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人啊，这说小可的事儿，非要把自己掺和进来干什么呀？你，哎呀，你， 我是想让海超给小可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嘛，你说呢，海超？没想到海潮生硬地说：我要说的都说了，没有更充分的理由了。这明显不让步的对抗激怒了邓文轩。海潮啊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，你的意思是你来奋斗让小可做你的附庸吗？叔叔，我不认为这是附庸，这不是你认为不认为的问题。一句话，你反对小可去日本的理由我不接受。小可是做学问的材料，我的女儿我自己了解，她不是做家庭妇女的材料。 听到这里，慧娟的身体挺得笔直。等等等等，老邓，那么在你眼里我是做什么的材料？家庭妇女的材料是吗？慧娟说着一扭脸对海潮。海潮啊，现在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你阿姨。我小学班长大队委，中学学习委员数学课代表，到了大学会计专业。好多女生为学不好数学苦恼，我根本没办法理解，数学多优美啊，怎么能学不好？结果最终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我的全部，包括数学。我成了医院一个小学四年级文化都能干的收银员，一个家庭妇女。说着说着，慧娟的眼都红了，不知是由于火太大还是由于眼泪。小可叹口气，转身过去坐在慧娟身旁，手搭在妈妈的肩上摇。妈妈妈，爸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想太多了。他是那意思，他瞧不起我，他不说我不说，他说了我不能不说。你爸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，你知道明里暗里喜欢他，没事就跟他套近乎的女孩又有多少？我理解那些女孩子，更理解你爸。把你爸跟我放一块堆儿，我都替他冤得慌。好端端的一朵鲜花，硬是插在了牛粪上，我就那牛粪。说完一起身，慧娟想哭，可海潮在，不能当他面哭。慧娟进了卧室，关了门，但是仅仅几秒钟，那门又开了，慧娟出现在门口，不看邓文轩，不看海潮，直盯盯地对小可说：小可，去日本，趁自己还年轻，还有机会，多学学本事，依我意，不想让你去舍不得。我呀，我希望你夫贵妻荣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身子不动，扇子不摇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可惜呀，这希望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，你妈就是个例子。小可，记住妈的话，谁有不如自己有。别说你们没结婚不是夫妻，就是夫妻不到最后死了埋进一个坑里，不算一家子。光关了门，客厅死一样的沉寂。几秒钟后，邓文轩起身也去了卧室。 海潮懂得了小可，他懂得了小可的犹豫反复，懂得了小可的没有安全感，以及他的悲观和消极，都是来自于哪里，都是为了什么。等到邓文轩消失在卧室门之后，他走到了小可身边，拉起了小可的手，合在自己手里，那只手已经冰凉了。海潮温和地问道：小可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 我不信任你。 我向你保证， 你什么都保证不了。 晚上十点多了，向飞办公室的门仍然紧闭，会议仍然没有开完。公司上市在即，各种事情千头万绪。沈化坐在外屋的办公桌前，不停地看表。身为助理，他不便离开，但是回家太晚，又怕小姨生气。正在焦虑间，忽然听到了向飞开门，屋里的人陆续走了出来。沈化送走这些人之后，拿包也预备要走，却被向飞叫住了：你等一下，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。向飞说完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不一会儿就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纸袋：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 说着他把纸袋递给了沈化，这是脑神宁最详细最全面的资料。沈化接过，抽出翻看，向飞的声音在耳边回响，你拿回去，想办法请邓文轩看看。沈化翻资料的手一下子僵住了，他没敢抬头，向飞的声音继续，请他看的目的是请邓文轩给脑神宁写一篇论文，当然了，他没有时间我们来写，只要署上他的名字就行了。 听向飞这么说，沈化抬起头乞求地说，向总， 好了，这个事情如果你能办成，未来公司上市我给你50000干股。沈化一震，向飞目光敏锐，那是很大的一笔钱啊，到底有多少现在也说不好，但是我能保证他比你打一辈子的工挣的都多，并且我有感觉你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很高要求的女孩子。 闻听此言，沈化默然，向飞不着急，静静地等着。沈化终于开口说，向总，您看人很准，不错，我是对生活品质有很高要求，说白点就是拜金，可惜您说的这件事我根本做不到。 向飞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，那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。沈化一惊，向飞继续说，留在家里集中精力把这些资料看一看，看完了我们再谈，走吧，我送你。 沈化到家的时候11点多了，在楼下特地向楼上看，家里的灯全黑了。沈化小心翼翼地掏钥匙开门，走进家里脱了鞋，他摸黑找不到拖鞋，于是光着脚走，摸到自己的房门口，门不知为什么关着，他没顾多想，开门进屋开灯，随着灯一亮，赫然发现有个人脸冲墙躺他床上，吓得他尖叫出声。床上的人被他惊醒，翻过身来，是慧娟，嘟囔着说了句， 怎么才回来？ 沈化这才注意到床上床单换了，被子枕头也都换了，他用的东西被卷成一卷放在椅子上。沈化顾不得问，公司加班要上市，事情特别多。慧娟摆手表示没兴趣，说， 哇，我得在这屋睡，你上小可那儿挤挤。 沈化看看小姨的脸色，没敢多问，答应着就去抱自己的卷放在一旁的被子。这时听慧娟又说， 以后我就得住这屋了，你呀，抓紧时间租房子出去住吧。 说完翻身冲墙走时把灯关了。 慧娟和邓文轩分居了。晚上慧娟对海潮所说的一字不假，慧娟不是一个没有追求或者说没能力追求的人，但是当现实要求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去追求的时候，慧娟选择了牺牲。说牺牲也并不准确，因为牺牲是不计回报的舍弃，慧娟不是，她把自己的追求转移了，完全寄托到了邓文轩的身上，她把邓文轩的每一次成功都视作是自己的成功，可是她没有想到在邓文轩那里她只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妇女而已。 沈化和小可分两头躺在小可单人床上，得知了事情原委后，沈化长叹， 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了我这条可怜的鱼。小可，你说你去日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却就是有了关系。 暗夜里小可再没说话。 第二天慧娟一起床洗把脸就走了，小可、邓文轩和沈化分食了冰箱里的半袋面包做早餐，餐后邓文轩上班去了，小可进自己的屋子关了门，沈化的房间被慧娟占去，他只好拿着向飞给他的脑神宁的资料在客厅里看。 这时小可出来倒水，沈化看看小可的脸色， 小可你干嘛呢？ 小可眼皮都不抬，看书。沈化问，那个海潮跟你有联系吗？ 这次不是刺探，是关心。 此时的沈化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和目标转移到了向飞的身上。听沈化这么问，小可皱起了眉头。沈化赶紧把话题岔开： 你爸你妈的事儿，我们得想想办法，不能看着他们就这样下去。 这才是沈化真正想说的话。这个事情从昨天夜里就一直在沈化的脑子里徘徊着，只要慧娟和邓文轩分居，那么邓家就没有了他的房间。如果他还住在邓家的话，那是有可能假装不经意的让邓文轩看看这个脑神凝的资料的，比如说偶尔啊，假装啊，顺嘴的呀，跟他提几句。再接下来，沈化都想好了，他会把别的专家发表的关于脑神经的文章搜集起来，放在邓文轩目光可及的地方，就这样慢慢的渗透，一点一点的来。邓文轩虽然很固执，但并不封闭嘛。从向飞交给他任务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思考如何实施和完成。他什么都想到了，甚至连邓文轩可能的反感都想到了，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变故。他其实很想完成向飞交给他的任务，不仅仅是这50,000钢骨啊，更主要的是，他愿意为向飞分担困难，他希望向飞因为他而满意。 这半天，他貌似在看书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，倒是想出了个好办法，可是这得需要小可的配合。他几次想去跟小可说，一看到他房屋紧闭的门，就想起他那张脸，板着，没任何表情，所以他也不敢贸然。好不容易小可出来，于是他抓住机会，赶紧说了。没想到小可意志消沉地说：我妈正在气头上，现在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，等过两天再说吧。沈化赶紧说：这事儿不能等，我想搞一个家宴。今天晚上大家一块儿把珊珊也叫来，你爸没问题，只要你妈同意，这事儿啊就算成了一半。听你说的情况，我认为他俩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过是话赶话僵住了，这时候需要我们给他们制造一个台阶。 小可实在是没有情绪，但听沈化这么说，还是点了点头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在邓家的家庭晚宴上，沈化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自己对于小姨和姨父婚姻的看法。他原本只是想试着调解一下小可爸妈的矛盾，却没有想到收到了惊人的笑话。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转，就你最适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时空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千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忽然变黑了。 慧娟和邓文轩终于闹崩了，但是沈化很明白，只要慧娟和邓文轩分居，邓家就没有他的房间，但是如果他能继续住在邓家，就还有希望完成向飞交给他的任务。于是他决定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。 小可实在是没有情绪，但是他听沈化这么说还是点了点头。 这样吧，小可，我呀通知你妈，你通知你爸，做做你爸的工作，让他姿态高一点。他是男的，家庭矛盾没对错。 小可再次点了点头。此时的小可已经身心俱疲，无奈沈化的建议又全都在理儿，必须得做。他们分了工，小可在家打扫卫生，沈化去超市买菜。小可不会做饭，只能由沈化主厨，谁主厨谁采购。 沈化准备了八菜一汤的菜谱，东西买齐到家，大半天过去了。进家宅洗切准备各种佐料，不时上网查一查某个菜的做法，又是大半天时间。小可一点忙都没帮上，打扫完卫生就走了，借口是去医院叫他爸。于是沈化一个人张罗五个人的聚餐，扎扎实实体会到了家庭妇女的不易。慧娟到家时沈化没听到，他在厨房背椅灶台捧着一本脑神凝药理分析专心的看，火上炖的鱼怕糊了，所以他守着点放心。这时他感觉到什么，抬头看到了站在厨房门口的慧娟，有点奇怪。咦，小姨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慧娟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 下午上班不久，慧娟碰到了一个各色的老头。按说来医院看病的什么人都会有的，搁在平常他也不会往心里去，可是今天不行。今天慧娟的心情很糟糕，他已经容忍不下一丁点的这糟心的事情了。那个老头应该交费是999.96元，他实交了1000元，慧娟实在没有零钱，就问他这四分钱不找成不成。老头说不成，他就找给老头1毛钱的钢镚儿。老头说还不成，说公家不能占他的便宜，他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。慧娟盯着那个老头看了几秒钟，一言不发的转身就走了，留下了一个无人收费的窗口，任凭那个窗口前的长队在骚动，在喧哗。 慧娟进家后先是注意到了家里的整洁，循着红烧鱼香味来到了厨房，她看到了厨房进行中的操办和兢兢业业的沈化。之前沈化给自己发短信打电话，让自己务必回家吃晚饭，跟姨父一块儿好好谈谈，她没有理沈化。这事儿谈没用，得行动，这个家他不再管了，只要他管，他就没有价值，如同健康，拥有时不会觉得宝贵。 早晨起来，这么多年慧娟第一次没有进厨房，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， 他洗漱完直接就走人了。早点是在医院食堂里吃的，豆浆、蛋糕、海带、胡萝卜丝儿，才5块钱。当下慧娟就决定以后就在食堂吃饭了，一天三餐顿顿在食堂吃，晚上吃了饭再回家。至于老邓和女儿怎么吃，随他们的便吧。 经过清扫的家和厨房的一幕，让慧娟体会到孩子们很重视她的存在和感受，心当下有点热，有点软。于是她说了一句：“ 话，你这不是会做饭吗？” 沈话在自己家住这么长时间，从来不下厨，说是不会做饭。事实上，沈话大学时就学会了做饭，跟广东同学学的。大学四年光吃食堂，谁也受不了。沈话的脸一红，小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姨，我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慧娟替他说：“你是为了保护手吧？”说着，慧娟拉过他的一只手，跟自己的手并排放在一起，端详着自语：“有个词儿叫……玉指如葱，你瞧你呢，是玉指如葱的那个葱，我呢，是晾晒好了，准备过冬的那老葱。家务活，先老的就是手。” 大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还有说话的声音。慧娟扭头就走，她进到她现在的卧室，关了门。小可和邓文轩都回来了，一路上小可劝着父亲。邓文轩貌似专心地听，可是心思全在女儿的身上。他一直在想，女儿和海潮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啊？女儿只字不提，这就说明情况并不好。他如果硬问呢，会陡然把他的焦虑再加在女儿的身上。父女二人就这样嘀嘀咕咕、貌合神离地回到了家。他们到家不久，珊珊也到了，还拎着一瓶红酒。珊珊本来是要和旭刚去酒吧听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位摇滚歌手唱歌，在接到沈话的短信之后，他就赶紧来到了家里。 八菜一汤陆续上桌摆好，蔚为壮观。等到大家坐定了，沈话进屋去请慧娟。等了好久不见人出来，终于出来了。慧娟又拒绝坐在邓文轩的身边，她搬起留给自己的椅子，挤坐在沈化和小可之间，自始至终连看都不看邓文轩一眼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邓文轩的耐心在一点一点地消失。为了今天晚上孩子们的特意的安排，他把工作都做了调整，心里也打算按照女儿说的，不管谁对谁错，自己是个男人嘛，认个错，以恢复这个家庭以往的平静。平静是他现在对家庭生活唯一的要求。为了这个平静，昨晚他已经跟妻子慧娟说了很多了，解释了，检讨了，道歉了，可是慧娟不依不饶。今天他又率先做出了求和的姿态，可是慧娟反而变本加厉，装腔作势，这让邓文轩心生厌恶。他看也不想看慧娟一眼了，抄起了筷子：“来来来，吃饭，吃完了各忙各的。”说完，他夹了一筷子香菜拌木耳送进嘴里，一边嚼着一边对沈话点头：“嗯，味道不错嘛，还加了芥末是吧？” 慧娟冷眼看着邓文轩，她的心突突的直跳。沈话在一旁赶紧拉她，用目光求她。慧娟甩开了沈话的手，直视邓文轩：“你挑衅啊？”“ 我怎么挑衅了？”“ 你这就是挑衅。” 邓文轩不想再说一个字，坐又坐不住，放下筷子起身要走，被小可死死地拽住了。“ 爸，爸。” 哎。邓文轩叹了一口气，又坐了下来。“慧娟，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了很多，现在当着孩子的面我再说一遍。这么多年来你为这个家辛辛苦苦地付出了你的全部，我非常感谢。下面我要说的话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这么委屈。我想说，你是做了很多，但是我也没有闲着呀。” 听邓文轩这么一说，慧娟愣住了。邓文轩说的是事实，只以前他从来不提，眼下他突然说起，让慧娟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如果就着他的话接着说，结果势必是两个人各自凭功摆好，那么自己还真占不了上风。说实话，这个家能有今天的社会地位、经济地位，谁都清楚， 他自己也清楚，主要都是靠邓文轩。邓文轩说完便不再看他，抄起放下的筷子继续吃。邓文轩的本意是点到为止，息事宁人，却不料在慧娟的眼里，那是一副你没话说了的吧，这种胜利者的姿态。慧娟看着邓文轩吃，一口菜，一口饭，一口汤。慧娟的脸色越来越阴，凝定不动，仿佛酝酿着爆炸的炸弹。然后身体挺直，眼睛下垂，慧娟要发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沈化抢在慧娟前面开口了，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 那不一样，姨夫为这个家当然也尽了全力，但是跟小姨不一样。 听他这么说，大家齐齐地看着他，被他话中明显的倾向性吸引。邓文轩更是筷子悬在半空，目不转睛。沈化迎着他的目光对他点点头说， 姨父，您知道今天我干这一天家务活的体会是什么吗？非常辛苦，更重要的是非常琐碎、枯燥、重复，毫无乐趣。我反复想，如果天天让我这么干，一年365天，我干得下来吗？答案是 no。 当然我知道您也挺辛苦的，论程度一点都不比小姨差，只能更辛苦。但是您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，都能变成钱，变成荣誉，变成地位巩固下来。可小姨呢？她这么多年的家务劳动，如果得不到家人，得不到您的认可，就算是被扔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，无影无踪，无声无息。小可抓住邓文轩的胳膊，手下使着劲儿，眼睛传递着焦急和乞求，嘴里说， 爸，爸，我觉得化姐的话有道理。 邓文轩沉默了几秒钟之后，他抬起了眼睛。小花说的话有道理。然后他又扭过头来看着慧娟。慧娟，对不起。这声对不起是郑重的，发自内心的，所有的人都能听出这种感觉。慧娟更是热泪盈眶，她强忍着哽咽。 老邓，知道女人图什么吗？就图句话。话说到了，你让她干什么都行。 话音刚落，泪水就夺眶涌出。慧娟起身就走，去了过去的沈化房间，而是现在她的卧室，关上了门。桌上沉寂，好一会儿，沈化起身说， 我去看看。 没等沈化过去，房门打开了，慧娟抱着自己的铺盖出来了。她一边向主卧走，一边对餐桌边的沈化说， 化，你收拾收拾东西回自己房间去吧。老邓，就让沈化住家里吧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这孩子长得太扎眼，真出去自己租房还真让人不放心。 珊珊第一时间给旭刚通过短信通报了邓家情况的进展，旭刚在第一时间把短信的内容念给了坐在他对面的海潮。海潮轻轻地吁了一口气，不管怎么说，邓家老两口的冲突是由他和小可的事情引发的，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。此时海潮和旭刚坐在路边的一家大排档，是旭刚带他来的。中午确定晚上没有工作，海潮约小可一块出来，小可跟他说了邓家晚上的安排，他只好给旭刚打电话约一块坐坐。旭刚当即在电话中笑了起来，说是不是拿他填空。海潮也笑了，说他们俩是互相填填空。这是海潮第一次来这种大排档，露天摆的一片塑料桌椅，人多的座无虚席。平时他开车也经过这类地方，每一次经过海潮都非常的不理解，就算露天再凉快又能凉快到哪儿去呢？肯定不如屋子里开着空调凉快嘛，现在的餐厅里都有空调嘛。可是身临其境， 海潮才体会到开车路过时所体会不到的这种野趣。当下他对旭刚感慨，哎呀，旭刚啊，这个地儿不错嘛，有股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醉方休的劲儿啊。话音未落，只见两个短打扮的女孩子走了过来，四条笔直的长腿踩着弹簧似的从眼前交替晃过。旭刚看着这个女孩子，接着茬补充，不光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还有流动的美丽的风景啊。海潮也笑了，怎么着，看样子你常来啊。嗨，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嘛，觉得坐在大街上喝酒特别男人，没事就招呼着一大帮哥们来这儿吃来这儿喝来这儿砍，闹得周围的人都怕我们，可别人越怕呢我们越觉得有面子。现在这岁数也大了，知道这什么有面子呀，可是慢慢的还真就习惯了，改不了了。想喝酒的时候啊，去再高级的地方还真不如这儿。旭刚说着拿起啤酒瓶与海潮面前的酒瓶一碰，一大口灌了下去，顿时觉得身心舒泰。海潮看着旭刚，忽然生出了一些羡慕。旭刚瞟了他一眼，我说郑总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行不行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赶紧去给那个邓小可道个歉啊，甭管谁对谁错，你得道歉啊，跟女人不能讲理，女人是一种不懂得什么是理的动物，你跟女人讲理那就是对牛弹琴啊。旭刚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嗨，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的郑总，你记我这句话啊，这不是你们做生意，不能等有了解决方案再说，感情凉不得，凉透了再好的方案都是白扯。海潮一惊，刘旭刚工作生活单纯，思想方法简单，可是有时这种单纯和简单却比他的深思熟虑更能直抵事物的本质。只是这一次他和小可的事儿，仅靠道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想到这儿，海潮长叹了一声，哎呀，旭刚啊，其实我是真羡慕你们啊。嗨，你现在是特殊阶段啊，所以你这会儿啊看谁都比自个儿好，赶明儿你跟邓小可风调雨顺了，马上就变回那个趾高气扬的郑海潮了。嘿，我什么时候趾高气扬了？你自己都不觉得吧。哎，话说回来啊，你现在啊三十不到，年薪这么多，所以你有资格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徐刚，你这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呀。我挣的是还行吧，但是你想想，这钱能让你白挣吗？投资跟赌博一样，风险很大，区别就在于赌博靠掷骰子，我们靠分析靠计算。这心理也像啊，不管上次挣多少，下次总想都投出去，想挣到更多的钱。但毕竟你用的还不是自己的钱，别人是相信你才把钱交给你去投资，你要是赔一次，你的信誉就有可能永久的受损，甚至是永久的归零啊。啊，永久的归零啊。哎，我说郑总啊，你归过零吗？哎呀，谢天谢地啊，到目前好像还没有，以后就不知道了。旭刚，你是不知道，投资这行市场好的时候投什么都赚，不好的时候这四大投行说倒就倒啊。说到这个时候，他突然目的一怔，凝神思索了片刻，马上掏出了手机给小可发了一个短信，短信只有一句话，我支持你去日本。因为四大投行说倒就能倒，那你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一辈子顺风顺水呢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他在小可事情上的大包大揽，把两个人的未来交由一个人掌握，也是一种不负责任。在潜意识里，海潮在为同意小可去日本找理由说服自己。不管是性格决定了职业，还是职业重塑了性格，海潮对继承事实接受的速度比常人要快得多。已经感觉到小可是不会让步的，那么只有他让步了。要是让步，早让是比晚让好的。更何况刚才旭刚说的话多么的有道理啊。 感情凉不得，凉透了，再好的方案都白扯。珊珊带着小可赶来了，小可绕过七七八八的桌椅，走向了海潮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扑进了他的怀里。 那天夜里，小可到家时快十二点了，沈化仍然在桌前看着向飞给他的那袋子资料，这会儿看的是论不同级别专家对药物销量的影响。他听到门响，马上拿书本把正看的资料盖上。资料所述在邓家是敏感的话题，他不想引起误解，失去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。晚上吃饭，他说的那番话原只想试着调解一下小可爸妈的矛盾，没想到误打误撞取得了这样惊人的好成绩。只见小可探头进来，还不睡吗？那张脸笑盈盈的。沈化也笑盈盈地看着小可，看来你们俩这是和好了。化姐你真行，今天你说的那些话真棒。接到海潮短信，他就和珊珊急急忙忙走了，没顾上夸沈化今天晚上的出色表现。沈化听到小可的表扬，他憧憬地说，那是，看来我不用出去租房子住了，只要没有结婚，没有自己的房子钱，就可以住在这里了。住这儿一月最少省三千，一个月三千，这一年就是三万六。哎，我准备用娇兰。娇兰是法国顶尖级的护肤品，15毫升一小瓶眼霜近2000。沈花一直想用，一直舍不得。好多女明星用眼霜当面霜抹脸，效果就是好，就是年轻。眼霜多细腻，多好吸收啊。听他这么说，小可也笑着说，嗯，等咱俩有钱了也用眼霜擦脸。沈化一摆手， No， 我要用眼霜擦在身上。 两个人相视无声大笑，两个小姑娘不敢笑出声，因为隔壁老两口已经睡着了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面对着脑神凝的资料，邓文轩石头般的冷漠、顽固、麻木和无动于衷，让沈化的心由反感渐渐发展成了不可遏制的愤怒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西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最适合适合。